陀罗尼三色那，咁啊陀罗咁啊即系阿陀罗色，即系咧第八个波澜摇色。咁啊紫色嘅形象咧就系、是、最极微细啊，咁啊亦都是啊去后来先作紫翁，咁啊佢生时系最先来啊，咁啊佢去时系最后去。咁啊，為我哋一條嘅總部主，由於佢嘅形象好明細啊，唔單話凡夫不知，咁啊，即使係小眾人，亦都唔知啊，所以叫做陀羅係微細色。咁啊，習氣嘅全部啦，咁啊，習氣就係指呢個第二法色，就前七種色所分染。咁啊，前嘅七種色對景啊，身取捨之時，起呢個染心淨心之時，乃至到有漏無漏嘅種子啊，都影入呢個第八色其中，就名為佢哋習氣啊。咁啊，亦名佢哋種子。咁啊，由呢個種子就生起現行，咁啊，現行呢又為種子。咁啊，成為佢嘅習氣。咁啊，成暴流咧，暴流就係屬於呢個暴流水，佢嘅形象就好急速嘅。咁啊，譬如紫色嘅生生滅滅，越多咧係好迅速，咁就名為佢嘅暴流。嗱，咁啊，但始終我哋要先明嘅，就係、是、紫色呢個生滅而暴流啊。就是指佢呢个习气，即系紫色一生灭而暴流水咧，那系在呢个习气呢一方面咧而讲嘅，就绝对唔系讲指个色体咧系生灭而暴流。点解咧？嗱，因为习气就系指呢个香臭咸淡甘辛嗰啲味道。嗱，咁第八阿赖耶识咧，就好似个器皿啊。咁啊，器皿本来就系冇味道，亦都冇区别。咁啊，由于佢存在一切嘅香臭、咸淡、甘辛、酸甜苦辣嘅味道。咁啊，事后无论你点样去洗啊，但系呢个器皿咧，都有多多少少啊。曾經裝過嗰啲味道嗰種嘅氣氛咧，仲係依然存在。咁啊，呢種味道嘅氣氛存在啊，就名為佢嘅習氣。就係、是、譬如第八阿賴耶識啊，佢所含藏呢個種子，或者咧係有漏無漏，或者咧係善與個惡啊，或者咧係善中帶惡。或者咧係惡中帶善，咁啊無量咁多時刻不同，所以如同咧呢個暴流水一樣咁急速。咁啊，所以向下呢個經上講啊，佢話此暫就非真係如急流水，就望而恬靜，流急就不至，非是無流。就是指这个习气的全部流，就不是指这个色的本体的全部流。咁啊，又向下经里边讲，就话如波难灭，就化为情绪啊，名为叫做行音常。又话生灭寂灭，就言于寂灭，经妙未言。咁啊，又灵蛇经里边讲，佢话藏色。海上住，咁啊就说明呢个暴流习气啊，唔系呢个第八色之体。咁啊说明呢个第八色咧，佢个体就系不变啦，但系佢啲习气就如同呢个暴流水，就真非真就好闻，同我常就不开演啊。嗱，咁啊，佛對呢個小善行者同埋呢個根性暗頓之人，佢就從來咧唔講呢個第八色嘅。 因为呢个喜信嚟讲，佢话子息系争裂，以不争裂和合，名为叫做阿赖耶识。嗱，不争裂就属于真如，咁啊争裂咧就属于无明啊。咁啊，如果你执为系真实，但系佢就偏偏系无量劫来嘅生死本啊。啊，咁如果你执佢为非真，但系舍此色咧，亦都无法可成，所以是真是非真都不成。咁啊，佛啊，恐防嗰啲小乘嘅行者，以共呢个顿根者啊，佢执为真，以共非真，所以常不开眼啊，唔系常常啦，系是指呢个法色嗰种嘅境界。嘅自心就取自心，就非幻成幻化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啊，就系从呢个知见立知，就即无明本。咁啊，乜嘢叫做自心取自心咧？就系一切法都系自心嘅影子。咁啊，如果七种色嘅现象二分啊，都是呢个第八色之所变现。咁啊，虽然系有呢个能见所变，都是由第八色之所幻起。除咗第八色啊，根本就冇其他色嘅现象二分可得。所以话知法所生，就为心所现啊。内嘅身心，外嘅世界，都系一心之所幻现，为自一心。咁啊，众生迷故，咁啊执呢个变分为实我啊，执相分就为实法。咁啊，以变分而执取呢个相分。咁啊，其实本无变相二分可得，为自一心本无能所。但系迷故变有能变所变。其实能见所见都是如同虚空之花，亦同水中之月。若是一有所执着啊，就明佢就自心取自心。因为一切法本来不如自一心，无自他心境。因为执取之故，虚心就执为心。非法就執為法啦，非生死而成生死，所以話非幻法就以成幻法，只就係眾異性同埋呢個凡夫之過啊。因為凡夫見有能見所見，就係自心取自心，非分辨嘅幻法而成分辨幻法。咁啊，二性嘅行者陷入生死海了，先有涅槃可证啊！咁啊，亦都系自心取自心，非方便土嘅玩法，而成呢个方便土嘅玩法。佢话自心取自心，就非玩是玩法，就不取就无非玩，非玩则上生啊！就玩法混合粒，只就是做知见的无变，知识涅槃就无漏真性。那咁不取，即是系知见无变啊，无非玩，就是即知识涅槃无漏真性。那咁我哋前一句个玩法，乃是生死。現在對呢個幻法嘅生死啊，而立呢個非幻法嘅涅槃。咁啊，而話不取咧，就唔單話不取呢個有為法，亦都不取呢個無為法啊。咁啊，由於不取着故，唔單話冇呢個生死嘅幻法，亦都冇呢個涅槃嘅非幻法。我話不取。就無非幻，非幻就上不生，咁啊由不取故，所以而家生死幻法不生，涅槃嘅非幻法啦，咁啊亦都不生，乃至不生亦不生， 咁啊，说明诸佛及佛菩萨佢了呢个能见所见为是一心，佢即使入俗度众生而不取呢个三界之有，所以冇呢个三界嘅生死幻法。咁啊，由于不取空故，所以冇呢个出世嘅涅槃嘅非幻法。若是佢不取中道啊，就冇呢个实菩提嘅大多涅槃。所以话非幻不常不生啊，幻化又能何立呢？非幻之涅槃，常且不生啊，即生之幻法又云何得以建立啊？只就系众啊，都云何于中，就更容他物。一意明就妙莲花、金刚、黄宝国嘅疑幻三摩提，弹指超无学，以阿毗达摩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。咁啊，此一首偈咧，就系众第二科众叹法门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偈颂嚟到赞叹啊呢个不取法门个好处。咁啊，亦即是系结明啊，咁啊结成不取个法门咧，名为叫做妙莲花。呢个取法门啊，名为叫做金刚王宝国。呢个不取法门啊，亦名叫做疑幻三摩提。呢个不取法门啊，顿消就顿净啊，所以话弹指系消无学。咁啊，呢个不取法门，亦名为叫做无比法啊，十十方如来皆以此个不取法门而得成佛道，所以话此阿毗达摩十方薄伽梵系一路涅槃门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将个详细解释咧，我话是名就妙莲花，此个不取法门俗于妙行啊，亦名叫做妙莲花。那妙就系妙法，咁莲花咧就系譬喻啊。咁啊，现今由呢个不取咁妙行，由于不取有故，所以不堕呢个三界嘅生死。咁啊，由于不取空故啊，所以不堕方便土嘅涅槃。由于不取修道，所以不堕呢个实菩提，就如同呢个莲花，所谓在泥就不染啊，在水就不沾，在有能超有啊，在空就能超空，所以嚟嚟叫做妙莲花。咁啊，亦即是妙禅罗啊，中道观。啊，金刚就黄宝国。金剛黃寶就是屬於呢是譬喻啊，金剛就是金的精華，以一切寶中是最為貴重啊，所以叫做金剛黃寶。就是譬喻這個不取的妙行，而同這個金剛黃寶一樣啊，能壞一切，一切不能壞。此個不取妙行，速有就有壞啊，速無就無壞。就此此個不取妙行啊，係不可思議。嗱，咁過之一字咧，就係、是、波耶波羅蜜。以此呢個波耶妙意啊，叫一切佛即心自性，不見空有，即是話不取於空有啊。就屬於呢個妙車摩托空觀，因為不取空有之故，所以叫做妙車摩托空觀啦。佢疑幻就三摩提，疑幻咧就係達一切法疑幻，因為一切法都係唯心自性。嗱，咁若是話達三界疑幻，咁就不取有為啊。若是達涅槃疑幻，就係不取無為。若是達中道疑幻啊，咁就不取中道。 指着即然妙三摩钵提假冠。咁啊，亦有人讲咧，佢话妙莲花金刚王宝国如幻三摩提，属于咧系一句咁样赞落去，但系亦都可以分开咧一句一句嚟赞，就系话此个不起妙行，名为叫做妙莲花。呢个不起妙行，亦名叫做金刚王宝国啊。呢个不起妙行，名为叫做疑幻，名为叫做三摩提。若是话我知道一切法疑幻，不取于有，就系、是、成就妙奢摩陀三摩提。若是话我哋知得空系疑幻，咁啊不取于空啊，就成就妙三摩钵提三摩提。若是我哋知道中道而话系不取中道啊，就名为叫做妙时罗三摩提，此就系达当机三圣之品。个坛子就超无学啦，就系说明此个不取法门，属于顿超嘅顿正，不落阶级。嗱，咁啊，超字咧就分开有。超达同埋超越两种意思，咁无学啊就系、是、通呢个大小乘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就属于小乘无学，咁啊佛果无上菩提啊就系、是、大乘嘅无学，所以圆教初时，别教初地而去啦，就是、佛乘无学，咁啊现在此个不取妙行啊。你以善而修，咁啊以呢个坛子之间，就系能够超越小乘无学啊，能够超达呢个大乘嘅无学，咁啊叫做坛子系超无学。佢话此阿毗达摩，咁啊印度话叫做阿毗达摩啊，咁啊中国话咧系叫做摩比法。就是说此这个不取的妙行啊，是个无比法，不单是世法不能比啊，佛法中亦不能比，说明此不取的妙行啊，是最尊，是最贵，最正啊，是最无上啊，无可以比较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事实啊，嚟到证明此个不取妙行啊，系最尊嘅最正啊，无以伦比嘅咧。佢话十方十座邪梵啊，第一露涅槃门，就系、是、话十方诸佛佢之所以能够成佛啊，咁啊一一都系因中于此个不取法门而修行。所以能够超达彼岸，咁啊叫做十方薄伽梵，就一路涅槃门。嗱，咁薄伽梵就系佛嘅通号啊。咁啊，因为含六缘，即系多含故，所以得翻咁啊，仍然保持佢个梵音。嗱，咁啊，第一就佢就自在意啊，就系、是、成佛之后，咁啊佢自受用。常乐我净，若是他受用咧，就能遍于法界，系尽于未来，能够降魔济外啊，涉物理尽，不大自在。咁啊，佢就自在意。咁啊，第二佢就自灵意啊，就系成佛之后功德巍巍，超于九法界嘅正凡。咁啊，佢就自净，即系得。威猛解，第三就是庄严。咁啊成佛之后，咁啊无边相好啊，就庄严色身，以无量嘅智慧，就是庄严法身啊。咁啊若身的若心即皆庄严，咁啊若是话身庄严，咁啊即是福德啊；若是心庄严，咁啊即是系智慧啦。咁啊，成佛之后，所谓两足尊啊，就系、是、福德智慧两种庄严足具足。 所以叫做两足之福德智慧，两种的圆满具足啦。所以我哋三归依啊，咁啊归依佛咧就名为叫做两足之，就系、是、归依大国世尊，具足福德，具足智慧啊，两种嘅庄严。所以咧就够份量啊，为我哋所依止。所以我哋咧就越到越归依佛啊。因为佛呢是福德智慧两种的具足圆满，为一个大国世尊，咁啊值得我哋去皈依啦。咁啊佢就庄严依。乜第四嗰个明清义啊？咁啊成佛之后，十方世界明清普民，十方依佛即皆赞叹。嗱，例如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咁佢常常讲呢句话。都是赞叹十方诸佛啊！嗱，咁啊，十方诸佛说法之时，咁啊，亦都常常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所以本师释迦牟尼佛就唔单在此娑婆世界系出名啊，即使十方世界嘅众生亦都闻其名，知道本师释迦牟尼佛同佢具足系大福德、大慈悲、大功德、大智慧。嗱，咁又例如阿弥陀佛。唔单话西方净土嗰啲众生系闻其名，即使系十方国土嘅众生咧，咁啊亦都闻阿弥陀佛嘅名。咁啊，因为十方国土嘅众生闻阿弥陀佛嘅名啊，可以先至现阿弥陀佛啊，而发愿往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啊，亦都系具足福德智慧。两种庄严啊，咁啊值得我哋发愿往生净土去亲近佢啦。咁啊第五系叫做吉祥愿，嗱凡系成咗法，所谓诸恶都永尽啦，众善即除，空灾祸救，消灭无余。咁啊成佛咧就系、是、最吉祥啦。咁啊既然成咗法系最吉祥，所以一切众生啊。若是轻念佛名，咁啊亦系最吉祥噶。咁啊，若是我哋念佛，所有嗰啲恶神啊、嗰啲恶鬼啊、嗰啲空衰啊、嗰啲灾祸都即皆远离，就唔会扰乱啊呢个众生拜佛嘅修行者。第六叫做尊贵义啊，就系成佛到后。佢就为天中之天，系为圣中之圣啊！佢系为王中之王，咁啊具足以上佢六种道理，所以名为叫做波伽梵啊！咁啊亦名叫做波伽梵世。佢一路涅槃门，咁啊不生不灭嘅涅槃，就好似呢个唐奥啊！我哋想登堂入室，咁就必须入门。咁你欲想入呢个涅槃门，你一定就要妙行啊，即系修呢个妙行。咁啊，十方诸佛如来都系依止呢个不取一法，依呢个不取个妙行啊，而进入呢个涅槃门而得成佛道。咁啊，不但一佛如此，一切佛都皆然如此啊。咁啊，说明此个不取妙行呢，最深。是最广，咁啊，原则我哋啲众生，咁啊，欲想学此法门，我哋啊点样能够学咧？嗱，咁啊，一切众生，咁啊，一向都系有所取着，咁啊，我哋点样又可以令佢不取咧？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反观自心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一切众生，都是妄心有所取着，我们现在反观自心，究竟哪一个人是能取呢？这个能取者是怎样啊？是在于何处啊？是是何形象啊？那你能够作如是观呢？那你就知得啊，所谓性是无我，都是意音本空啊。我的尚且不可得啦，咁就自然就不取着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你作观之时， 你知得自心天性无疆，没有内外。咁啊，到此你欲想取啊，亦都冇法子取啦。所以你想得到不取呢境界，你依此个不取而起行啊，我哋就要观心。所谓一念观心，万恼不起啊。咁啊，即时系走离大地。咁啊，亦即时咧系不动而圆个大地。嗱，因为能取者，即时系能观者。咁啊，能观心者咧，咁啊，即时系能取者。咁啊，现在啊，将呢个取者反求取者，就系、是、如同以拆嚟嘅捉拆啊。咁就比较容易擦嘅自然消滅啊！嗱，咁現在我哋取着固然係由心啦，但係我哋反觀亦係由心啊！咁啊，以心而嘅求則，咁啊不求則以啊求之則無，咁啊自然不向外求取。自然呢個不取法門，乃係罪孽，係無常啊！咁啊，係我哋一切修行人。所以应当呢要依此个不取法门修，因为十方诸佛啊都系依此不取法门修行而成佛。咁啊，十方诸佛都尚且依此个不取法门修而得以成菩提啊，又何况我哋嗰啲苦恼众生？你想成菩提，难道话唔可以修呢个不取法门吗？咁啊，應該咧就依此呢個不取法門修，先至可以成就無上菩提，就顯示個不取法門嘅自性啊，所以名為叫做無比法。佢依時波難及諸大眾聞佛而來嘅無上慈悲，以夜陀羅集鬧聲形，妙理清澈，心目開明。贪甚未曾有，以一段经文从第五卷第一节嗰处来，所谓用结解无疑啊，决通自如嘅第二科，仲为佢哋先显六解一望。嗱，先咧就系先及放于正呢方面嚟讲嘅，因为上文咧已经咧系正正色色明白。何者其實解結無疑，咁啊現在咧顯六解一望啊，那係天大而説，係天大而顯，所以叫做天顯六解一望。咁啊又分為兩科，現在初科咧係疑醒，因為心中有所疑，咁啊乜嘢叫六解一望咧？咁啊然後先至請佛開示。咁又分為兩科，而就初一科咧係聚益，就係結經個菩薩聚集當時法會大眾所得嘅利益，個位於時就阿難及合於大眾，咁啊係本經嘅當機，以共初心大眾咧，咁啊亦都係本經嘅當機啊，所以始終阿難及諸大眾就係聚咧呢個得益之人。咁聞佛而來，咁無上慈悲啊，就係佛音聲説法。咁啊，大眾咧就用呢個耳根耳。咁啊，佛以共而來，屬於十種通號中嘅兩種。佢話聞佛而來説法咧，所説嘅係無上慈悲嘅教會。咁啊，詞係有三種，第一咧。叫做生缘词，就是佛众生的苦，是以众生的快乐，那么叫做生缘词。第二是叫做法缘词，是见到众生，那么闻佛开示了，那么已经脱苦得乐，那么就生个欢喜心，这个属于这个法外，属于这个法执。所以行菩萨道者修呢个法缘时，佢就观呢个众生啊，为是四大。若然离咗呢个地死火风四大啊，根本就无我，咁啊亦都无人， 咁亦都冇我人嘅众数十万嘅众生，咁究竟有边一个人切苦呢？咁既然无人切苦啦，众生而患啦，我哋又何必要生个欢喜心呢？咁以此嚟到对治呢个爱心啊，对治呢个法执，咁就叫做法缘持。咁第三咧就叫做无缘持啊，即系无缘大慈悲，就系、是、菩萨修止观啊，佢不观呢个众生苦，亦都不观呢个众生身啊，佢单系观呢个众生心，就系、是、观众生呢个清净自性啊。以佛呢是无二无别，所谓真心佛心，一心就无二心，而是无二时作观呢，亦名叫做观诸法实相，所以此观若成呢，名为叫做无二时，就是说心无所缘，但是如土离众生，就好像日月本无心，佢能够遍照万物一样，咁佢就无缘时。咁啊，佛具足生缘时、法缘时、无缘时，咁啊三种慈悲圆满，所以佛呢就叫做无上大慈悲。咁啊，凡系有所教导啊，都系从佛呢个大慈悲心流出，所谓平等利益，皆能佛苦与乐。咁啊，叫做无上慈悲。即子曰，中国话叫做从众啊。嗱，例如我哋继续最初讲，佢话真正有为空，佢话原生故而幻啊，咁无为无起灭，都不实而空花。咁啊，如是嘅道理咧，在长行文已经啊说过，只不过用呢个继续咧，系从福啊来到说一次。所以名为叫做从众，咁啊印度梵音咧就叫做子耶，咁啊骑河咧就即系叫做乌起众啊，即系上文所谓陀罗微细的，即十气说道立，真非真孔文，就我上不开眼，咁啊而是个道理咧，在以前呢、这个长行文中咧未曾说过嘅，现今咧。佛啊，就是孤言而说出，所以名为叫做孤起众啊。咁啊，印度个梵音咧就叫做骑陀，杂闹嘅边杂咧就系、是、孤起众之中，咁啊带有从众嘅道理。咁啊，从众嘅道理之中咧，咁啊亦都杂有呢个孤起众，非而系纯一，咁就叫做名为杂啊。后者咧就系众微交参之时，等于话咧咁啊，一切一切咁妙理啊，都系在于呢个文字之中咧嚟到表达，咁啊叫做难经营咧，属于呢个能传嘅文字啊，咁啊来得精妙，来得简洁，咁啊妙理就清澈。只是属于一个所言的道理，那么前文所诵就有妙理，那么亦都有妙行，那么真正有为空等呢就叫做妙理，若见六解一望而不取，就名为叫做妙行。不论是妙理妙行啊，都是经中文字里面呢所传的道理，咁啊叫做妙理啦，咁啊清澈咧就所传呢个妙理啊，所谓清净透彻，凡有心者闻此妙理啊，都得以开悟，咁啊属于赞叹咧，所闻之法啊系不可思议，个心目开明就叹未曾有啊，呢就系最大众得益。嗱，心目咁啊话明系心目啊。咁就唔系呢个肉心啊，亦唔系呢个浮尘嘅眼目，就属于呢个智慧嘅心目。咁我哋呢个智慧心目一向俾呢个烦恼之所障蔽。咁啊，现在由于文化之故啊，随文 隨觀心，我執粗劃紫色，咁就智慧就豁然開朗，咁啊説明呢個不起法門，由於向來都未聞啊，但係如今得聞，所以嘆為叫做得未曾有啊，係不可思議。個阿難合掌就頂禮百佛，我今聞佛無遮大悲，正正妙常，真實法句，心由未發，就六解一忘，書結輪次，個為誰曬詞，再問師回，及以將來施法音，使力尋讀。呢一段經文呢，就係、是、二請嘅第二科，名為叫做請儀。咁就應該話述請就比較好啲，就係話述幾之謎，然後請佛開示。答阿難合掌就頂禮拜佛，指就係經家者。咁啊敘述阿難對佛嘅恭敬儀式，咁啊合起個手掌同佛頂禮。咁啊頂完禮之後啊，咁啊然後開口就同佛講話。咁啊，亦即是借詞而起後嘅疑問。咁話我今日聞佛無遮大悲，正正妙常，真實法句，呢就係最所聞之法。佢話我今聞佛，咁啊，現在我安，現今咧係聞佛之法，就無遮大悲啊。嗱乜始終大悲，咁啊，亦都包含呢個大慈，因為大慈就娛樂。大悲就佛苦，即是话大慈悲咧，就系、是、佛众生个苦啦。咁啊，当然亦都以众生个乐啦。咁啊，叫做大悲，亦都包含呢个大慈。咁啊，无遮咧，即系无障就无碍，就无有遮止嘅。咁啊，涉嫌佛嘅慈悲，如同呢个虚空啊，空空洞洞。咁啊，虚空当然咧就无遮就无障啊。咁一片清净，咁啊，涉嫌佛观一切众生都系未来之佛啊，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可以作为，咁啊，所以用呢个平等嘅大慈悲，咁啊，平等佛众生嘅苦，平等与众生嘅快乐，唔论佢高下，有德无德，亦都不论贵贱贤愚。受了穷通，咁啊佛都以呢个大慈悲心啊嚟到平等化度佢哋，所以叫做无遮大慈悲。啊，正正嘅妙质就属于所传嘅道理。嗱，咁啊众生嘅心性本来就系清净啊，所谓无论垢，不在内外中间。你求其如何若何都是不可得的，咁啊由于不可得故，所以我哋叫佢做正净。咁啊呢个心净，即使系清净性一发不立啊，但系大用无边，同埋十法界正凡之所依止啊。所以此心净，如果随正念就有佛。界的涅槃，如果除这个染缘就有九界的生死。那么众生的心性不善之体有这个随缘之用，所以我们就正念。那么此心性既不生亦无灭，所谓今古恒言始终一致永无更改。咁由於永無更改之故，所以我哋叫佢做正常啊。咁合埋咧，就係、是、叫做正正妙常。嗱，咁由於正常之故，就遍一切事處，咁啊屬於其中個大智。咁啊由於本性清淨故，空無所有，咁啊即是其中個佛智啊。因為性空就即是佛，咁由於性妙之故屬於有，咁啊即係文中呢個頂字，所以指嘅性性妙常咧，即係提中嘅大物整嘅理體啊， 咁啊，亦都说明呢个正性妙相就系我哋众生嘅自性啦。咁啊，有正性即系多嘢，正妙即系解脱啊，正常就即系发生。咁啊，说明众生心性就系具足三德四座。咁啊，呢种道理啊，而佛啊，向来所开示者咧，咁啊，亦都系开示始终嘅道理。个真实啊，法句咁啊，属于能传嘅文字。嗱，咁佛所开示嘅法义系真实，咁啊，能传嘅文字咧，亦系真实啊。由此真实嘅文字相句，佢所显示嘅咧，亦系真真实实嘅不偏妙理。咁啊，无论若文若义啊，都系真实。咁就名为佢就真实法句。啊，心有未达，六解一望，就诸事轮次啊，以三句经文就系尽迷。嗱，咁啊，初句即系众中之六解一亦望，所以始终说六解一望啦。嗱，咁啊，最后呢句诸事轮次啊，咁啊，即系众中嘅解脱因次第。咁啊，现就话心犹未达呢，就系六解一望诸事轮次嗰种道理啊，仲未曾呢系明白。咁啊，既然六解一望个道理未曾明白啦，所以就要请佛开示啦。个为谁大愿，就再问思会，合以将来就施以法音，就使力寻究，只就正正即正啦。系请佛开示，就系请佛咧垂呢个大慈大悲之心。咁啊，再次啊，哀怜悯念我哋呢个法会。以及呢将来末世的众生，那咁啊再次哀怜悯念开示我哋咧，咁啊说明咧，咁啊将来已经咧曾经开示呢种道理，咁啊因为我哋唔懂啊，所以先至再请佛咧哀怜悯念现今法会大众，以及呢系将来末世的修行者。咁啊，布施呢个微妙法音俾我哋，何者叫做六解一望诸事轮次嘅道理啊？以我哋明白之后，从此修行就可以洗尽我哋呢个心中呢烦恼嘅尘垢，个洗力尘垢。